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是壮壮老师，欢迎壮壮老师。 Hello everyone。 那这两天呢是清明节的假期了哈，所以今天呢我们专门就清明节这个话题来给大家讲一讲相关的英语知识。 对，之前呢在46级考试的翻译之中呢就出现过关于清明节的汉译英这道题。 嗯， 然后我们先从这道题开始，这个题本身不难，然后之后我们再给大家扩展一些相关的词汇。 嗯，这是一道选自于大学英语四级考试的真题哈，是中译英，也就是给您一段中文让您把它翻成英文。其实说到这个46级考试，在这个翻译部分呢经常会考到有关于中国传统节日和传统文化的一些内容。那今天正好是清明节假期，我们把有关于清明节的翻译拿出来给大家学习一下。 好，那么首先这个清明节它的官方的翻译就是清明 festival。清明 festival， 这个 festival 呢它是有一定的习俗和程序的。所以呢一会儿呢他也会讲到都干什么。同时这个清明呢它是一个有这个气候意义的一个时间。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清明是我国24节气之一。好，这个话呢翻译的时候呢在题目中把24节气已经给出来了，叫做 The 24 Solar Terms。Terms, spelled as T-E-R-M-S。24节气之一，一般是在每年的4月4日至6日前后。人们庆祝清明节大约始于东周时代，距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清明过后，气温逐渐上升，雨水也增多，表明了就是农民开始安排农耕活动的关键时期。同时，清明也是郊游的大好时节。人们去户外踏青，并开展一系列消遣和体育活动。更重要的是，清明时节也是一个纪念祖先和已故亲人的日子。好，这个就是四级考试中汉译英的部分。那我们现在来逐句给大家把英文说一下它的难点，然后组织一下句子。首先，清明节是24节气之一。 哎，说到这个24节气，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啊。24我知道是 24, 这个很简单。主要是节气跟这个。 好，它的官方翻译呢在考题中已经给出了，但是我觉得如果不给出啊，大家也应该把这个词掌握一下，因为谈到了好多传统节日都和这个节气有关系，冬至啊，春分啊等等。 对，那么这个24节气英文到底怎么说呢？ 叫 24 solar terms。 Yeah, the 24 solar terms。 对，好 term 就是时期的意思嘛， 对， 对吧？24个时期， 对 啊 ，solar term， 这 solar 什么意思？就是跟太阳有关系的， 没错。 我们知道这个节气呢，肯定是跟太阳的位置有关系的。 嗯哼，没错。好，那么这一句话呢，很简单了，是24节气之一呢，就是清明 is one of the 24 solar terms in China。一般是在每年4月4日到6日前后啊。那在什么节？在哪个日期，英文就是 fall on 加日期啊。那这个呢直接就用伴随状语的形式， typically falling on April 4th to 6th each year。 好了，那么这一句话就完成了。下面一句，人们庆祝清明节大约始于东周时代 这个开始于英文有一个除了用 started from 啊，还有一个更加文雅的说法，就是 be traced back to。 Trace is spelled as T-R-A-C-E， 那用被动语态 be traced back to。 好， the celebration for the 清明 festival can be traced back to Eastern Zhou Dynasty。 东周这一个朝代啊，就是 Eastern要大写 E， Zhou Z-H-O-U 也要大写 Z， 然后 Dynasty D capitalized as well 啊，也要大写。所以呢，这句话就是 The celebration for the 清明 festival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Eastern Zhou Dynasty， 就是说人们庆祝清明节这个习俗呢，大概是始于东周时代，也就是 The Eastern Zhou Dynasty。 哎，那我要是说西汉呢， 那以此类推嘛，就可以说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没错啊，所以大家知道这个朝代的说法直接用汉语拼音， 对， 然后东西就用英文的东和西。 嗯， 距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 那怎么说，就是说它的历史已经超过了2500年。您可以用伴随性的一句话，就是 With a history of more than 2500 years。 对，你也可以直接把这个同位语放在那儿，你可以说这个 Eastern Zhou Dynasty 逗号，然后 2500 years ago， 哎， 也行啊，都可以。 好， 好，然后下一句呢？ 他说，清明节过后呢，气温会逐渐的上升，雨水也会增多。 然后他就接着表明这个农民开始农耕活动啊，这是一个关键时期。 咱们一句一句来哈，首先是清明节之后。 After 清明 time, the temperature begins to rise up and the rainfall increases. 哎，这个现象表明了这是农民开始安排农耕活动的关键时期了。 好，那你可以用 showing 或者 indicating that this is the crucial time for farmers to arrange their farming activities accordingly. 就是要按照这个步骤，是吧？比如说播种啊，然后翻土啊，等等。它是有一个程序，所以呢，地道的英文再会加上 accordingly， 按部就班的。好，那我再把这句话完整的念一下。After 清明 time, the temperature begins to rise up and the rainfall increases, indicating that it is the crucial time for the farmers to arrange their farming activities accordingly。 好，这里边呢，就是气温升高和雨水增加呢，其实还有几个不同的变体都可以用，你可以说 the temperature and the rainfall both increases， 啊，你也可以说 the temperature rises up while precipitation increases， 都行，就是降水这个词用 precipitation 也是一个比较专业的词，然后用 rainfall 也可以，都可以。好，同时清明也是郊游的大好时节啊，你用 at the same time 也行 ，meanwhile 也行。这是一个郊游，郊游用哪个词呢？就是 outing 啊。那在春季的郊游可以说 spring outing， 那你可以说 it is a good time for spring outing， 你可以也可以用 it is the high time for spring outing。 好，你也可以说 it's a good time to travel 也没问题。人们去户外踏青，这个踏青也就是这个 outing 啊，那你也可以说 enjoy fresh air, get close to nature 都行啊。When people go out for fresh air, 啊 ，or when people go out to get closer to nature 都行，并开展一系列消遣和体育活动。消遣就是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啊 ，recreational and sports activities 都行啊。好，那么这一句话呢，给一个参考的版本。Meanwhile, it is the high time for spring outing when people go out for fresh air kinds of recreations and sports activities. 更重要的是，啊，这最后一句，更重要的是，清明节也是一个纪念祖先和已故亲人的日子。纪念祖先，啊，你可以用 commemorate, ancestors。已故的亲人，你也可以说 deceased loved ones 或者是 deceased family members， 都可以。那纪念呢，除了用 commemorate 也可以用 pay respect to 啊，也可以说 to honor 都行。好，那我现在给大家一个版本供大家参考。 More importantly、清明 is also a period to honor and to pay respect to one's deceased ancestors and family members。 好了，这个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四级考试之中。那我们现在再给大家一句中文一句英文对照的啊，讲一下这个清明节。好，由我来念英文， Larry 老师给大家念中文。 好的，清明是我国24节气之一。 清明 is one of the 24 solar terms in China。 一般是在每年的4月4号到6号前后。 Typically falling on April the 4th to 6th each year。 人们庆祝清明节大约始于东周时代。 The celebration for the Qingming Festival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Eastern Zhou Dynasty. 距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 With a history of over 2500 years. 清明节过后，气温逐渐上升，雨水也增多。 After Qingming time, the temperature begins to rise up and the rainfall increases. 表明了这是农民开始安排农耕活动的关键时期。 Indicating that it is the crucial time for the farmers to arrange their farming activities accordingly. 同时，清明也是郊游的大好时节。 Meanwhile, it is the high time for spring outing. 人们去户外踏青，并开展一系列消遣和体育活动。 When people go out for fresh air, kinds of recreations and sports activities. 更重要的是 ，More importantly， 清明时节也是一个纪念祖先和已故亲人的日子。 Qingming is also a period to honor and to pay respect to one's deceased.Ancestors and family members. 好的，那到此为止呢，我们就把这一篇选自于大学四六级真题的有关于清明节的翻译题给讲解完了。 好，现在考大家一个词汇哈，就是刚才说这个已经故去的亲人和祖先，用的是 deceased 啊，请问大家这个 deceased 是 deceased 还是 des？D-E-C-E-A-S-E-D Disease 就是生病那个词对吧、Disease 那是这个 disease 吗还是 D-E-C-E-A-S-E-D 好那咱们来看一下区别这个后者 D-E-C 开头的是就是停止的意思啊，所以这个是去世的人的意思而 D-I-S-E-A-S-E 这个 disease 是生病了的人所以呢这两个单词呢发音比较相近可是呢它的这个拼写并不一样发音呢近在哪儿了呢就是 D-I-S-E-A 是 diseased 这个 S 发浊辅音 Z 而 D-E-C-E-A-S-E 这个 C 呢发的清辅音 S 所以是 diseased请大家再留意一下我把这两个词念一遍 D-I-S-E-A 这个版本的是 diseased 而 D-E-C-E-A-S-E-D 它的发音是 deceased deceased 是去世的 一个是 disease 一个是 deceased 没错 这个 s 和 z 这是有区别的啊。 对就是好多同学说哎呀反正我就这么一念了哈老外未必听出来其实那个外国人对于他们来讲这个英文是母语他就会听得非常真切他一下子就能听出区别来啊所以呢大家要把这个词学的时候尤其是这个外形长得有点像这种词要集中给它弄清楚。 你可能听起来差不多但是在别人 native English speaker 耳朵里面听起来的话就差别大了。 好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做的四六级的这一部分那现在有一个听力啊关于清明节的介绍我给大家来读一下然后呢我们再来把这个听力给大家 讲一下意思哈、啊，有一些生词挺不错的哈、啊。首先来讲呢，就是过一个节啊，你除了用 celebrate， 它有一系列的习俗啊，有一系列的这个传统的流程。还有一个词是 observe 这个词，除了观察的意思，还有就是 to follow the rites， 根据习俗要按照步骤去庆祝一个节日的意思。所以 observe 这是第一个词。第二个词呢，就是公共假日、法定假日，这个英文叫 statutory public holiday。也在国外直接用 statutory holiday 表示法定节日， public holiday 公共假日啊，可以放在一起，也可以拆开用。好，那再接下来一个词呢，叫 joss paper 啊 ，joss joss paper 就是烧的纸钱啊，这个习俗也在全国各地都有。好，再来一个词叫 libation libation 是祭酒啊，就是祭奠的时候用酒祭洒。好，然后呢再来是一个植物叫 willow。 willow 是什么树呢？ willow 你听这个声音哈、啊，就是杨柳。杨柳枝呢在传说中呢可以辟邪，英文辟邪这个词就是 to ward off evil spirit， ward w-a-r-d off o-f-f to ward off、就是避开。 off 就是离开的意思吗？ off 这是两个 f 啊、off 它本身就是一个介词，离开的那种感觉。ward off 就是你要避开， 对 the evil spirit， 避开那些妖魔鬼怪。 好，然后呢这是前一部分，我先给大家把生词先过一遍之后呢，现在咱们来听这一段的文章。 好， 清明 has been regularly observed as a statutory public holiday in China. The Qingming Festival is an opportunity for celebrants to remember and honor their ancestors at grave sites. Young and old pray before the ancestors, sweep the tombs, and offer food, tea, wine, chopsticks, joss paper, and or libations to the ancestors.The rites have a long tradition in Asia, especially among farmers. Some people carry willow branches with them on Qingming, or put willow branches on their gates and or front doors. They believe that willow branches help ward off the evil spirit that wanders on Qingming. 好，这一段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懂。那我们再继续，后面还有一小部分。这个生词呢有这一些，第一个呢就是 court， c-o-u-r-t、啊、court 大家知道就是法庭和院子，对吧？但是它有一个动词的意思， court means to make amorous advances towards someone。 比如说 John is courting Mary， 这个就是谈恋爱啊，追求的意思。比如说约翰啊，追求玛丽， John is courting Mary， 及物动词。It also means to engage in social activities leading to marriage， 就是干嘛呢？ 就是参加以结婚为目的的一些社会活动。 对啊、比如说这个相亲活动啊、 嗯、 是不是啊？然后呢这个 联谊活动、啊、 联谊会，这些都是可以纳入到 court 这个动词里。 对， 比如说 we were courting for over 10 years 啊，我们谈恋爱已经谈了十年多了。 嗯 啊，那就是以结婚为目的的。好，再往下一个词呢就是放风筝，这个英文怎么表示呢？ fly kites 啊， fly 及物动词，放飞的意思啊。通常我们一提 fly 就比较熟悉它的不及物动词的含义，就是飞起来。那 fly kites 是放飞风筝。好，然后呢再来呢就是 spring plowing 啊， spring 就是春天了， plowing 是翻那个土地，犁地的意思啊。好，再往下还有一个提到了这个过节习俗呢，就会有点香，烧香。这个香在英文里面就叫 incense， I-N-C-E-N-S-E incense。 好，最后一个词叫 firecrackers、啊、这个大家好多同学都比较知道了、啊、就是鞭炮烟火的意思， firecrackers。 好，那我们把清明节的这个习俗再给大家 做一个听力练习。On 清明 people go on family outings, start the spring plowing, sing and dance. 清明 is also a time when young couples traditionally start courting. Another popular thing to do is to fly kites in the shapes of animals or characters from Chinese opera.Another common practice is to carry flowers instead of burning paper, incense, or firecrackers. 好了，这个清明的习俗的听力呢，我给大家读了一遍。啊，下面呢，咱们来再仔细的分句子讲解。 好，那我们一句一句来读哈。 嗯。 Qingming has been regularly observed as a statutory public holiday in China. 好，清明节呢，在中国是公共假日。 The Qingming Festival is an opportunity for celebrants to honor their ancestors at their gravesides. 好，清明节呢，这个时期呢，就是有是一个祭祀的时间啊，人们会在这个时间去祭祖，他们会去到这个 gravesides， 就是墓地，去祭祀祖先。 Young and old pray before the ancestors, sweep the tombs, and offer food, tea, wine, chopsticks, joss paper, and libations to the ancestors. 好，这个不管是什么年龄的啊，年轻的人也好，老人也好，他们呢都会去在祖先跟前会去祈祷，并且呢扫墓。Sweep the tombs 就是扫墓，就是把墓周围用笤帚清洁一下，并且呢供奉啊 offer 供奉什么东西呢 food 啊食品茶葡萄酒和筷子以及呢 joss paper joss paper 就是祭祀用的纸，比如说纸钱叫 joss paper， 还有呢 libation 祭酒啊，也就是在这个墓前摆放上这些东西。 The rites have a long tradition in Asia, especially among farmers. 啊，那么这些仪式呢，在亚洲都有悠久的历史，尤其是在这个农民之间。 Some people carry willow branches with them on Qingming or put willow branches on their gates and front doors. 好，那么还有人呢，就是拿着柳枝儿啊，或者是呢，把这个柳枝儿放在大门口，或者是这个前门啊，就是门开门的这个地方。 They believe that willow branches help ward off the evil spirit that wanders on Qingming. 啊，他们相信呢，这个柳枝儿可以驱邪避鬼啊，就是在这个清明节期间呢，如果有这个 evil spirit。鬼啊什么的在漫游的时候啊，如果路过的话就会被这个柳枝儿驱避、嗯、 On Qingming, people go on family outings, start the spring plowing, sing and dance. 好，清明期间呢，人们会合家出游，并且开始春耕啊，唱歌跳舞。 Qingming is also a time when young couples traditionally start courting. 好，清明也是一个年轻的人开始谈恋爱的一个时间。 Another popular thing to do is to fly kites in the shapes of animals and characters from Chinese opera. 好，还有一个清明期间常从事的活动就是放风筝。那么这些风筝呢，都是由动物的造型，或者是由这个中国的传统戏剧人物造型所做的。 Another common practice is to carry flowers instead of burning paper, incense, or firecrackers. 好，另外一个经常大家所做的事情呢，就是常见的一个活动，就是献花啊，而不是说烧纸或者是烧香和放鞭炮。 对，这样更文明、更安全一些， 同时也更加环保。 对， 好了，那我们这个清明的这个拓展的听力呢，咱们就练到这儿。 好的，那希望今天这些有关于清明的内容对大家的英语学习有所帮助和启发。好，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壮壮老师。希望您明天同一时间可以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